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副苦薯片，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68-686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命，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市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实施意见近日发布，今年本市扶持实体书店资金增加到5000万元，预计扶持书店150家，请听报道。 根据实施意见，到2020年，北京每个区都将保证有一家具有综合文化服务功能，在本区域内具有文化地标声誉的大型书城。全市将建设200家标志性特色书店，并以社区书店为抓手，打造15分钟公共阅读服务体系。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印刷发行处副处长满向伟表示，这将使现在实体书店分布不合理的问题得到解决。 比如望京啊、回龙观呀、40万人以上的社区目前严重缺乏实体书店，比较饱和的地区，中关村南部地区有1到2家的大型综合性的书城。 实施意见中明确，特别鼓励在繁华街道等重点区域的明显位置引入特色书店。 它的装修设计是有特色的，文化活动是有特色的，比如说标准书店，行业内呢具有唯一性，雨峰书店主打女性品牌。 北京扶持实体书店的资金规模从过去的每年1800万元增加到今年的5000万元。市财政局科技文化处处长于静表示， 对符合功能定位和区域布局的特色书店和社区书店给予房屋租金的补贴，补贴力度将平均不低于房租成本的40%。 此外还有多项财政支持政策， 全面落实图书批发零售环节免征增值税的政策，积极落实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今年实体书店资金项目申报工作已经启动，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张苏表示， 2018年6月30号之前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和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的实体书店都可以申请。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常贵田根据自己的经历创作了章回体自传《五毒俱全》，近日出版。明天上午，常贵田将在王府井书店和读者见面，将和大家聊一聊自己的人生经历，让人们看到舞台之下那个更平实的常贵田。系列微纪录片《国家相册》同名图书已经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次首发的是第一集，聚焦时代变迁的主题，收录了《胜利的日子》《血染的黎明》《翻身的日子》《修天路的人》等10集微纪录片的图文内容。钟求氏的小说《街上的耳朵》已经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在这部中短篇小说集当中，作者揭示了时间流逝的真谛，写出了普通人卑微而真实的欲望。看求者说一书近日出版，这本书的作者是东直门中学高三的一位学生黄宇浩，他刚刚参加完高考。看求者说是他的一本求评集，里面收集3章共20篇求评文章，著名足球评论员董路为本书作序。长篇小说《长日将近》近日出版，作者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这部小说以管家史蒂文斯驾车游历英格兰6天为线索，回顾了他在英国显赫的公爵府上服务30多年的难忘经历。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受东移高空槽和副高外围偏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今天午后本市西部和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请注意防范。目前呢，本市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中，请市民朋友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以免发生危险。今天本市气温较高，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见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东转南风二三见四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北部山区有雷阵雨转多云，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下面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14:06，欢迎各位回家，这里是住在876，大家下午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浩洋。 哎，今天难得我们两个在一起啊。 嗯， 是因为呢，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些事儿啊，不太适合老人家听。 是， 啊、怕刺激的。 对对对 对，因为我前两天看那小视频啊，看了一笑话，特逗。 什么小视频？这就视频就完了，小什么？ 因为短嘛。 啊好啊。 然后呢，就有一个人说中奖了，哎、啊，我们恭喜这个浩洋先生。 哎， 中得了500万， 500万，好， 我们采访他一下。 嗯， 浩洋先生，哎、您拿这500万准备干什么呢？ 我做善事。 哎，没有，他不是这么回答的。他说，我在北京买了套房。哦，那剩下来的呢？剩下来的慢慢还呗。 啊， 哎，所以就是说，你现在 我是不是得配合着笑一下，才算你这故事讲？ 没事，你笑点高啊。就是大致的意思，就是现在咱们要在北京买套房啊，您得多准备点钱。 嗯， 当然了，也看您的需求。 嗯， 因为现在有好多的这些一些房屋类型啊，都开始上市了，什么公有产权的限定房等等等等。 嗯， 其实您也可以花小部分的钱，也可以买到您心仪的房子。 没错， 买到一个不错的居所。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可能是像我和浩洋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改善了。 改善。 对，浩洋，比如说要生三胎。对不对？这个这么多人，挤在一个20平米的小地方， 哎呦我的天， 地方不够了，我得换一个，至少换个150的吧。 嗯， 啊，180的更好啊，更高点的，最好叠拼什么也可以接受 啊，对吧？所以呢，面临着现在我要把这个房子给卖了，然后再换一个大一点的，这是改善型的需求。 哎， 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呢，可能这个房款可以稍微放得高一些了。 因为我刚刚听说那个嘉宾说上周聊的是 300万。 300还是400？ 400万。 你怎么 400 就密了？ 上周咱们聊的是400， 今儿要翻一番是吗？ 今天翻一番， 嗯 啊，咱们可能要涨到800， 这合适。这老年人来了，他不行， 他接受不了， 他没有这个实力， 嘎就晕了 啊！是 啊，所以今天我们也请来了两位专业的嘉宾。 哎， 这个呢，一位嘉宾呢可以跟我们说一说，800万的话买二手房可以买一些什么样的不错的地域啊，有不错的小区推荐。还有一位呢是可以跟我们说一说800万能买什么新房吗？啊，有什么新房的项目不错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我们先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首先呢，请出的是跟我们聊二手房的我爱我家集团数据研究中心的研究经理李佳荣，欢迎佳荣。 大家好，我是佳荣。 哎，佳荣大家非常熟悉了。接下来这一位呢是咱们的新朋友，我爱我家集团新房事业三部的总经理任春，欢迎任春。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任春。 哎，那一开始我们还是先从这个二手房开始聊。 嗯， 因为我们记得聊过一次老破小和这个远大新啊。佳荣呢给我们的结论是我想要近大新，是吧？就是最好近一点的。哎，现在如果我把价格原来从400万我提到了800万，是不是我就可以考虑一下这个近大新了？ 你可以从数据上给我们分析分析。 对对、嗯、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看一下二季度的这个二手房的成交案，就800万左右的总价，这么一个这么一个钱拿出来的话、 嗯、 那么我们实际上在二季度的成交里面，其实这个价位的房子成交占比其实并不高。 不高， 因为对，因为上回我们也聊了，就是400万左右的这个成交占比其实是相当高的、嗯、那么相比起来，就是我们价格翻了一番了之后，我们这样的改善性需求，就是至少在上一个季度在数据上的体现是它的放量并不大。 嗯 啊、 嗯， 但是即便是这样，就是我们发现在北京，就是各个区域这种成熟的城区里面，在各个区域基本上都是可以有所选择的。 嗯、 那么当然说，就是在一些就是我们比如说东西城啊这样的特别核心的区域来说，嗯、我们用800万可以买的房子的面积，可能就比较局限在对对90平米左右， 嗯、 甚至90平米以下了。 嗯 啊、那么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嗯，那如果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想考虑拿800万的钱来买的话，那么我们看一下二手市场上的现在的库存的情况。 嗯 嗯，库存的情况800万左右我们能买到能有选择余地最多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第一是望京，望京的选择就会非常多。 嗯， 那么然后就是石景山，那么第三个区域可能大家都会比较意外是德胜，德胜我们、 啊、 对我们会有就是在现在在市的供应会有一些量比较大的800万左右的房子，但是这些房源基本上都集中在90平米左右和90到120平米这样的，相对来说面积会比较局促在这个区域，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如果说我们想选择面积大一些的这样的房子的话，如果我们也是考虑买二手相对成熟一些，比如说我们要买120到140平米这样的区间的房子，那么我们可能考虑去北苑，那么还有就是望京，望京可能是这种改善型的需求供应是比较大的一个区域，可能我们有800万在望京，90到120、120到140包括140平米以上这三个档次的房子是都有这种房源在目前在市供应的，是这么一个情况。 嗯、明白明白。 以前也就听人说过，就是望京那一片它有它的独特性。 嗯， 就是比如说之前在这儿住的这些人，他之后比如说要换房或者想换的人还是愿意跟那儿待，因为那一片就相对来说很成熟， 他们熟悉了 啊、嗯，而且有自己的特色，就在这儿待惯了、 啊、 你会觉得特别方便，你去其他地儿你可能就不适应。 望京特别好，每次去给我那个安全感特别足。 安全感， 对，就进去你很难出来了，就是你不跟导航的话 啊， 就你就在这儿住着。就是每次去尤其我去那边晚上居多 啊，背一包口粮， 我只要开着车不开导航我绝对出不来。 是吗？ 你凭你的印象往那儿，哎，那点走啊肯定能走到四环了。 嗯， 一定走不到。 就是然后打广告，一会儿望京你一个你来了就不想走。 对对对， 来走不了的地方， 就走不了的地方。这个今天咱们也可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 哎， 这个咱可以聊点闲篇啊，比如说您如果手里有800万，您会选择买房吗？ 哎，这个问题还倒还真是。 对，就是或者说第一个这可能问到您私人的这个一个问题了，或者您没800万咱可以畅想一下嘛。 对 啊，突然中了800万您会拿来买房吗？第二，您现在有改善的需求吗？就是您现在是不是也面临着跟我跟浩洋一样需要从一个小房子换到一个大房子，因为人口增加了，对吧、 嗯、 也可能老人年纪大了，他可能要跟在身边你去照顾他了，有没有这样的需求，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到我们的这个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我看了一个言论啊，说是2018年是一个刚需的大年。为什么呢？是因为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限定房也好啊，什么公有产权房也好啊，全都入市了。你现在基本上你可以花相对少的钱就可以有一个居所，所以有很多的刚需，可能我一看有你800万，别扯了，这个我可能都不想着，我望不到那个头。那我可以选择比如200-300万你也可以买到房子，而且也还不错，虽然可能稍微远一点等等等等的，但是您只要是想要房子的话，应该是能够解决刚需的部分需求的。但是刚需是大年，18年的这个改善就是一个小年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就看也有他的分析，说为什么。第一，首先入市的项目并不多啊，其次呢，如果你买二手房现在需要 置换的话，你可能涉及到可能是二套房，就不是首套了，二套你需要付出的资金量会更大。这样的话可能大家就说，哎呦我的天，我就算卖了我可能也凑不出来这么多钱，那算了吧，我先不改善了。所以今年可能会是一个改善的小年，刚需的大年。我先问问嘉荣，你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我是比较同意这样的看法的。确实是今年不管从新房，比如说现进房入市也好，然后从二手的我们这些实际成交的这些交易数据的观测也好，刚需确实是比较活跃的。但是我们从另外一方面，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谈到四五六月份的数，我们从另一方面就是七月份已经过去了20天了。然后七月份其实我们能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就是改善，我相信这些改善一定是叫做刚性改善，他们在进场。因为就比如说刚才说到的二胎啊三胎啊这样的需求，你面临家庭人成员结构的升级换代，你必须要去升级你的居住面积。那么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确实是前面一波刚需，他们把自己的房子交易出来之后，他们必须要去买新的房子满足自己的居住需求，那么势必就是他们购买的时候这个总价可能也会有一个上升，比如说800万左右他会是一个选择的主流。但是现在呢会有另外一个趋势，就是原来我们会觉得我要是置换改善的话，第一我们区域上我要有所改善，比如说我从破一点老一点的小区我要换到新一点好一点的小区，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地段的改善，比如说我从一个相对偏远的区域我可能会选择换到一个更繁华一些然后配套更好的区域，会是这样的一个选择的逻辑。但是今年我们看这些成交数据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因为改善性的需求它其实是融资是受限的，它会要付出非常高的首付，然后它贷款的难度也很高，所以说它对面积有一个刚性需求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妥协，就是我可能会换到一个相对不太好的或者说是相对就是一般的区域，但是我需要大面积的这样的住房来满足我的居住需求。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像800万左右有一波需求都是他需要住到140平米以上，可能带着老人带着几个孩子这样，那么他们的成交就会集中到比如说像天通苑啊亦庄啊类似于这样的区域，这样的区域他们大面积的成交也是比较活跃的。 对对对， 其实他说意思就是刚改的人群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面积， 不是钱是吧？今天咱们要聊2000万的话，那就可以往里边随便选了 啊！是 不是？还是800万的话，你如果面积要求大一点的，只能往外边了。说到外边，可能因为今天聊天的这个顺序啊，有点太自我了。我看房啊，我买房的时候，我看房就是先从二手房看起，看了一溜够的二手房之后，我才去看的新房。所以接下来我们跟这个任春聊一聊。这个说到新房的话，我也看了一个数据，好像17年成交的几个土地的地块，有些当然还没开工，或者是甚至都还没有开建啊，或者有的建成还没有开盘，也就很少，量不多。但是呢，而且现在我又关注了一下在市面上在售的新盘，好像都不是很多啊，就是盘的数量不是很多，而且也有刚刚嘉荣说的那个问题，都挺远的啊，都是在四环外、五环外，甚至有的在六环外。我不知道这个800万的话，您觉得是不是我们可能也得稍往远一点来去选择了？ 对，主持人说的很对，因为实际上从现在的新房的总体在北京的供给量上是比较能够明显的看到的，800万这个量级，甚至800万以下、600万以上这个量级，我们能够选到的新房呢，差不多它都集中在五环和六环的沿线上。那么区域上呢，也有比较明显的分布，比如说像门头沟区域，比如说像丰台区域，比如说像房山区域，甚至像大兴区域，基本上就集中在这几个区域。门头沟区域呢，虽然它整个的行政区域呢地处在六环之外，但是我们看一下北京的平面地图，我们就会看到门头沟区域的六环它实际上离城市之间的关系很近， 它有山挡着呢， 对，因为它那个六环往里面，对，六环往里面窝了一下， 对 啊，所以实际上在我的认知里面呢，就是门头沟作为800万量级的改善的区域，也是我想重点的想推荐给听众朋友们。 哎，但是门头沟的房子可不便宜呢。真的，原来我也去看过，他们跟我说，哎，你想象一下，你一开门，你一开窗户就看见山了， 是吧？然后那边的生态环境特别好，那边的蚊子都比里边的大。说的我确实，因为我去门头沟也看过，确实挺棒的。而且那边包括一些别墅项目也好，或者说是这个花园洋房项目也好，改善来讲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嗯，门头沟区域实际上在这个行政区域里面，它大概有95%以上的土地面积都是山地面积。 哦， 啊，但是呢，除了山地面积以外呢，可用于开发供给的目前的一些在售楼盘还是比较集中的啊，楼盘量比较多。但是我个人想推荐两个项目啊，这两个项目，一个呢是这个门头沟的祝总丽景长安，是一个大国企的项目，也是一个门头沟老牌的明星项目。目前这个项目上呢，还有余量不多的，大概100多套的现房。 嗯，他们是 三居室，差不多在800万就可以买得到啊。另外还有一个呢，我想推荐的呢是绿城开发的西山燕庐，它做的也是面积段相对比较紧凑的，大概在120-130平米的三居室，如果是800万以内的预算也可以买得到。 西山燕庐好像都好几期了吧？这已经 是 是吧？ 是的， 嗯，挺多期了。而且呢，刚刚有一个数字可能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 你说， 门头沟区95%全是山地。所以可用于开发房地产的像那个土地并不多。 嗯， 是。 也有一个就是说您现在如果选择的话，改善选择那边的话，其实还是蛮稀有的一些， 对 对吧？ 对，是啊。刚才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了，就是800万量级主要分布的一些行政区域。那么其中还有一个行政区域呢，它并不是800万量级分布的主力区域啊，比如说像昌平区啊。但是昌平区呢，我个人认为它是有非常好的发展前景的啊，因为昌平区呢受这个TBD 未来科技城整体大的规划的利好啊，所以在北七家的区域呀，这个未来科技城的板块里面呢，我推荐两个项目，一个呢是金融街未来公园，还有一个呢是华润未来城市。这两个项目大概其的单价都在6万块钱左右。如果是买一个三居室的话，其实800万都是能够 hold 得住的。 他们那边离地铁近吗？ 很近呐、 很近啊。 对， 金融街好像是就是在地铁边上吧？ 对， 因为那个地铁原来我们也聊过，就是17号线嘛，它整个是从南到北。整个这边起始站就是未来科技城，然后这边呢是到次渠，应该是啊，目前是规划的是到次渠，整个从大北头到大南头，整个这一条线已经挺长的了哈，但是它的火车整个从头到尾运行时间不超过1个小时，50几分钟，而且中间你能到达的那些站，比如说像工体，比如说像当然国贸稍微的偏一点了啊，包括像什么劲松这边也稍微偏一点，但是也都能穿过这些主城区。如果您折合时间的话，这边大概20多分钟，您基本上就能达到2-3环的这个位置了，中心的位置，所以是非常非常方便。包括未来科技城也好，而且未来科技城有很多的大企业已经入驻了， 对， 说是它的就是你未来的邻居的素质会非常高。而且包括次渠现在也是成为了一个蛮热的一个区域，就是因为它不仅有这个17号线，未来亦庄火车站也在那个次渠的那个位置，等于您从就是好多人开玩笑说你天津的朋友们也可以来这边住了，对吧？原来因为它一直没开嘛，虽然那个站一直保留，但是一直没开，现在等配套设施好了之后，有人说预计可能是明年的中旬可能就会开了，甚至可能会更早。所以这两个一南一北应该也都是还不错的。对不 对？ 对， 那我们再说回来，顺着主持人的话题呢，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关于次渠，这个区域是一个比较优质的区域，实际上它的从这个精神层面上看，它离朝阳非常非常的近，但是在物理层面上，它的行政区域呢又被划拨到了通州。那么通州实际上目前呢也有比较好的800万能够 hold 得住的改善型的产品。比如说像通州的河景中心。另外还有像通州的卖的一个比较火的一个老盘啊，通州的这个万国城 MoMA。这两个盘其实都可以就是去关注关注它。另外还有呢，在次渠区域里面供应的比如说像万科的项目呀，比如说像对台湖这个银河湾，它的这个总价段会超过800万，但是如果 hold 着够或者是跳跳脚的去买的话，也不是买不到800-900万量级的这种改善型的产品。 对对对，银河湾也是你400-500万也能买着，它有小户型嘛， 对，它的供给的面积就会比较小。 对对对，但是前两天我去银河湾的时候，应该不是前两天了，就前十几天吧，去银河湾的时候说小户型已经没有了， 全部都剩大的户型了啊，大户型还有的选啊。我还到了样板间去看了一看，哎呦，那肯定是我爹妈特别喜欢的那种。 你看多少？九十多的 奢华 还是大的？ 应该是九十多的吧？ 九十多的， 还八十多九十多呀？ 九十多的话，一室一厅差不多， 两居， 嗯， 两室一厅， 嗯， 然后一进去就是大理石地面。 嗯， 我们这个背景墙是用玉石做的， 嗯， 啊，一个晃眼的那种。 园林很漂亮。 对对，它整个小区感觉都还不错，而且呢，它离地铁站两条地铁口都还挺近的， 嗯 啊，所以 也就一公里差不多。 对， 嗯， 对，一公里差不多， 嗯， 而且那边就在他们的小区旁边还有一个小公园，就是叫做体育公园啊什么的，离的你可以在小区里边玩，也可以在这体育公园玩，而且体育公园已经建好了，里边已经有人打篮球了，所以那个区域你看起来好像挺密的，或者说你原来从来没听说过，但其实它已经发展起来了，而且它离这个未来的城市副中心也好，包括和那个00年开始营业的环球影城都非常的近，他走一条路斜着插基本上就20-30分钟就可以到达环球影城了，所以那也是他们的一个卖点，商业也是相对配套也相对成熟了啊，所以次区也好，未来科技城也好，也是大家不论是北还是南都是您可以选择去看的一个区。 没错。 嗯，这样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一时段咱们先聊到这儿，一会儿呢咱们再接着聊，而且呢我可以让想问问任春，比如说我现在我有800万了，不少了哈，我别总价，我想改善个叠拼连排，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我首付一下对吧，1000-1200的好像也有不少可以选择的对吧，比如说你弄个这个叠拼的话，或者甚至连排的话，这个感觉跟大平层还是不太一样对吧，带楼梯就觉得高档点啊。 是吗？ 对啊， 是高点啊， 是高点啊啊，一会儿我们来聊一聊，一会儿呢也让这个嘉荣来跟我们说说二手房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区域的推荐或者是小区的推荐，先要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010-6700-2877 6700-2877 6700-2877。 今天的你有点怪啊。 怪什么？ 怪好看的。 会说土味情话的齐天大圣你见过吗？会唱歌会撩妹会抖包袱的猴哥就在开心麻花音乐喜剧《嘻哈游记》，庾澄庆担当音乐总监，超嗨音乐密集笑点，全新西游人设征服全场，7月18日至8月5日海淀剧院，登录开心麻花官网享购票优惠。 快乐很简单，87.6。 特别特别多的名牌， 特别特别全的产品， 特别特别值的价格， 特别特别牛的配置。 你知道我说的啥吗？在这接下茬， 你说的不就是 全包圆？全包圆暑期名品奥莱火热来袭，999每平米的价格，产品全面升级， 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纳米净水、环保建材。 电话 400-606-8866， 400-606-8866，全包圆全系整装产品，暑期名品奥莱火热开售啦！ 更多细则致电咨询。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特别特别多的名牌， 特别特别全的产品， 特别特别值的价格， 特别特别牛的配置。 你知道我说的啥吗？在这接下茬， 你说的不就是 全包圆？全包圆暑期名品奥莱火热来袭，999每平米的价格，产品全面升级， 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纳米净水、环保建材。 电话 400-606-8866， 400-606-8866，全包圆全系整装产品，暑期名品奥莱火热开售啦！ 更多细则致电咨询。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每一次困难 都是一次蜕变， 每一次泪水都是一次醒悟， 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进步， 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成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诵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8，6868588，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内，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装修找一号新家，给您完美的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各位继续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浩洋。 哎，今天咱们要聊的呀，你看我这嗓子都哑了， 那是吧？底气不足是吗？ 特别不足啊！咱们要聊的是手里握着800万。 哎， 当然，那这个您可以考虑作为首付，但今儿我们主要关注的是800万就能整个 hold 住的房子有哪些，二手房有哪些，新房有哪些，也希望大家来和我们一块儿聊一聊天啊。如果您有800万的话，您会买房子吗？买房子买哪儿呢？啊，另外您现在有没有什么改善性的需求呢？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请来两位嘉宾，再来介绍一下我爱我家集团新房事业部3部的总经理任春，欢迎任春。 大家好。 哎，还有我爱我家集团数据研究中心的研究经理李佳荣，佳荣，欢迎佳荣。 大家好。 哎，接下来咱们继续说啊，刚刚我说我想， 你想再够高一点？ 耶，我喜欢楼梯。 对 啊，我就要那种效果，趁着我腿脚还便利的时候。 没事，你可以装电梯。 哎呦，对呀， 对呀啊， 特别好。我现在800万做首付的话，能不能在北京周边还能买到叠拼或者是联排更好啊？独栋我就不想了。任春， 800万的总房款呢，是肯定买不太容易能买得到啊，除非位置会比较远啊。那么如果是800-900万作为首付款的话呢，我是比较推荐购房人可以关注一下在朝阳区很好的区位吧，孙河板块有可能会在今年下半年或者是明年上半年入市的几个现金房的项目。有可能 别墅的现金房， 对，有可能的产品会有一些低密型的产品。那么具体目前现在产品还没有面世，我觉得可能各开发商还在紧锣密鼓的做产品研发阶段。但是按照政府当时在出售土地时候对价格的限制，大概也就在6.78万的单价。 啊，我认为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总价还是能 hold 得住的， 还是能 hold 得住的。 对 啊，有的 人孙河板块， 对，有的人说六七百万在孙河就能买别墅了，不可能。现在看一看他那边的价格，大概都得1700左右了。 嗯， 啊，差不多这个价格。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孙河这个板块吧，可能有朋友不太了解。 嗯，孙河的板块呢，地处在朝阳区，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比较新的，未来配套比较完善的一个高端，相对比较高端的一个板块啊。在这个板块内呢，集中了很多实力非常强的品牌国企，板块内以低密度的别墅型的产品为主，板块内部呢还会有比较好的生态环境，板块内部自己有水系，我印象里面在整体的大的规划布局下，临水系的一些地块都将会是配建比较现代的商业，所以在整个朝阳区的这个孙河板块，我认为现在还是关注度要很高的。 真是，那个时候我看孙河的那个规划的时候，我就说这特别不像是一个就是政府职能部门去统一做的规划，特别像是一个大开发商整个把孙河买了然后做了一个规划，就里边他规划特别好，这边有水系，这边有医疗，这边有商业，这边有住宅，而且住宅相对还是低密度的。也曾经有一个言论，就是现在买房子买什么呀，买的就是容积率，容积率越低你住的越舒适。所以现在为什么就好多的有一些朋友们选择置换的时候，他可能会把自己的两三套房子全卖了，换一套大的，然后容积率相对特别特别低的，比如说门头沟就是这样的项目，容积率特别低。因为现在首先别墅项目相对比较少，其次容积率比较低的别墅项目也非常少， 少之又少。 对，有人说就是买了就没了啊，就是这种，当然我觉得这也是开玩笑吧，反正就是稀缺资源的话，大家可能就是竞相去购买的这个愿望可能更强烈一些啊。除了孙河还有别的吗？远一点无所谓。 我们把话题收出来啊，说回来啊，刚才顺着主持人的话题继续在啊，对，顺着主持人话题继续再说，因为实际上从800万量级的角度上呢，我们能够预估到的总面积段，如果把它推算成别墅型的产品，那么实际上它开间会比较小。 哦， 开间小。 对，开间一定会非常小啊，所以从居住舒适度的角度上，我不认为在800万的这个量级一定要非常拧巴的去买一个类别墅型的产品。 明白 啊。那么800万量级呢，还有很多大平层型的这种产品。从购房的角度上，如果是作为购房人，我个人更倾向于去买一些南向开间比较大的这种平层型的3居或者是4居的产品。 明白 啊，因为买房子嘛，我还是认为买阳光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 是的，是的，是的。 现在呢，一些大品牌的发展商，特别是在一些新的楼盘的产品研发上，都更着重于南向开间的这个尺度。那么就是让我们的购房人花一个比较舒适的钱，能够买到更多的阳光。比如说现在在大兴区域，大兴和这个亦庄区域，像中铁华侨城河源项目。产品差不多三居室在800万出头，也是能够 hold 得住的。我印象里面它应该是双卧朝南的，且客厅的南向开间也是非常舒适的。另外还一个项目呢，是一个非常明星的项目啊，亦庄金茂府。亦庄金茂府可能 这小区好啊。 对，亦庄金茂府的锦家段位可能会超这个主持人给我的命题。 对，稍微超一点。 对，但是我觉得从不管是从贷款和从首付的这个角度上拆分开，跳脚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够承受。然后另外呢，还一个区域呢，实际上它离城市是比较近的丰台区。丰台区实际上我也有两个项目想推荐，也是以产品力所著称的两个项目。一个呢是金宇西山甲一号，大概在130平米左右能够买到双卧朝南，有个700多万800万应该能够 hold 得住。还有一个项目呢是一个老牌的明星楼盘，天恒公园逸府，产品力非常强，小区配套也做得非常好。 对， 总面积段呢它会控制的非常小，比如说在110平米120平米左右的三居室，但是户内的空间舒适度很高。所以在800万也是能够 hold 得住的。 现在很多开发商他们的户型做的都特漂亮。 对， 你别看他们110、120的，整个他们面宽也非常的宽。几乎至少都是两个，就是他的那个主卧和他的客厅都是能够双向朝南的。稍微好一点的，三个 屋子全部都能朝南， 对， 一百一一百二，这个做的太厉害了。 对， 有的朋友也在问 ，Starfish 说了，说我刚刚卖了自己的小房子，想改善个大房子，最近的市场我觉得还比较稳定，我想问问嘉宾，我现在是买一个二手房好呢，还是等一等即将入市的那些现净房更好？ 哎，谁来回答一下？ 那得争着来了。那个这个嘉荣肯定说二手房好啊。 嗯， 也不一定哈。 对，也不一定，因为主要是看您就是的需求。比如说您的房子已经卖了，那么现在还有没有房子住？是不是租房住？因为你买二手房和买新的现净房，会牵涉到就是一个你的使用周期。那么现净房到它的项目入市，然后到项目交房，会有一个比较长的周期，可能2到3年，这样的一个周期。如果说您现在就是换房的这个阶段，可能中间是会有一个租房，那么您可能要考虑您的租房成本等等，这些要一块考虑进去。是需要根据您自己的这个居住需求来衡量的。 现净房其实特有的可说，我觉得，而且我看了很多的现净房，包括我到现场去看了很多，也都挺好的。它的户型设计啊，跟原来所谓我们说的那种 商品房， 商品房其实差不多，只不过它在价格上更有，相对来讲更有优势一些。 是， 仁春可能更有这个发言的权利。 对，我大概盘了一下啊，在800万左右这个量级，有可能今年下半年会入市的这个现净房，大数应该在7-8个。 很多。 对，然后他们所处的区域呢，基本上是五环沿线。有两个我想推荐给大家的，大家可以去关注的项目。这两个项目呢，它是三环沿线的项目，现净房。对，一个呢是永定府，还有一个呢叫右安府。这两个项目呢，一个行政区域呢在东城区，一个行政区域在丰台区。未来应该能够提供给市场的，差不多都在90平米左右的三居室。所以从总价段的角度上，应该在八百万以内是能够 hold 得住的。 对，它的现价好像是8万左右吧。 对。 对吧？ 对，一个现价大概是在79000多，另外一个在东城区的现价是在89000多，我记得。 而且包括像昌平啊、大兴啊、亦庄啊，也有很多的现价项目、现净的项目都已经面世了。而且包括像什么那个有一个叫做和悦什么的，也是几大开发商一块联合拿地的，它的区域位置也非常的不错，就跟刚刚我们的仁春推荐的亦庄经贸府离得非常的近。而且还有像在银海原来出了一个非常明星的现净房的项目，叫银海镇，不，银海什么，银海家园还是叫什么，具体忘了啊，那个名字忘了，也是刚出来啊，一出来啪就抢没了。所以现在在银海那边目前又出了一个公租房的项目，应该算是共有产权房的项目，大概的价格应该是在16000还是17000左右，这个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离地铁非常近。包括大兴现在也有两个项目也同时入市了，也都位置不错，离地铁呢不是特别的远，交通相对还是方便，而且总价会非常低，大家可以选择一下。这样咱先进一条广告，如果您有问题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倚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好嘞，刚刚咱们聊了很多啊，其实聊的新房更多一些。接下来让这个嘉荣给我们推荐一下你觉得还不错的，还是在800万啊，不错的一些区域，包括有没有什么一些你觉得还比较看好的小区的名字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总价800万左右，我是可以从这个角度给大家推荐，就是、当大家买房的时候，可能是希望我能选择的余地相对大一些，比如说我们的供应量稍微大一些，我们能选的产品更多一些、 嗯、 那么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给大家推荐几个项目。那么如果说我们800万是要买改善型的产品的话，那么90到120平米的这个区间，那么我比较推荐比如说像位于惠新的千鹤家园啊、它的90到120平米的这种两居室小三居，它是大概总价是在800万左右。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对面积有更大一些的需求，比如说我们想要120到140这样的，那么我们在北苑有一个叫北苑家园望春园这样的项目， 嗯， 那么这个项目也是它的800万左右总价，120到140平米这样的三居室供应量是比较大的、嗯、那么如果说我们说我们还想买更大的，比如说140平米以上，那么什么项目就是供应量会比较大，就是这个会给大家推荐的稍微也是会偏远一些，那么位于后沙峪的万科城市花园， 嗯、 这个项目它的800万左右140平米以上的这样的住宅，嗯，它的供应量会比较大、 嗯、 而且万科本身它也是以产品力以及它的物业管理会比较优质而著称的。如果说大家对距离没有这么严苛的要求的话，也可以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嗯，我们的这个推荐呢，是给您在全北京市， 对，全北京 给您指出了几个还不错的。我相信每个朋友可能选择楼房，选择自己的改善也好，刚需也好， 嗯， 可能还是结合自己的特点。比如说我是在北边上班，靠东边点，我可能就会在北边选择我的住房，相对近一点的。哪怕北五环，那至少我是在北边啊，我可能去南边的机会相对少一点。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比如说您是在哪上班啊，想要选择什么区域的房子啊，您的预算大概是多少，您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提给我们，我们都会请专业的人士帮您来解答、 嗯、 帮您一块儿来挑房，最好能够选到您喜欢的房子、 嗯、 啊！大家通过几种方式能和我们保持联络，一个呢是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来实时的进行互动，或者呢24小时都可以在微博上跟我们互动，汉字住在数字876一块儿来聊一聊。我们在每个周四或周五的时候都会跟您来说一说房子的事儿。 我觉得咱们这节目挺一条龙的。 当然了、嗯、当然了。好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我是夏明， 我是浩洋， 接下来开心茶馆。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装修找一号新家，给您完美的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我是远航。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您来说一个坏消息啊。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66块钱和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没想到啊，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手机尾号是7085的林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是出厂价呢1588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两箱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啊，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李先生啊，也说了，说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66块钱一瓶儿，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啊，你们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啊，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酒的活动啊，本来是办的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就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啊，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酒一瓶才几十块钱啊，根本就不能信。关于这些问题您看应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

改革开放大新纪事。